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温度1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舒适度的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4，照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所以外出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并提前做好防护。好，稍后呢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环路的以下区域。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呢，拥堵路段目前呢，是在外环的自南向北方向，从潘家园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从18里店桥区到四方桥桥区有车辆拥堵的情况。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五一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啊，咱们天气呢渐渐的转热，也逐步呢进入到了初夏的时分。 嗯， 那么五一小长假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到什么别样的风景？就在4月30号下午啊，有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109国道门头沟路段，引起了好多车主路人的围观。 多大呀？ 你猜是什么？你都想不到啊！ 想不到， 一只大鸵鸟。那么很多网友呢也是非常好奇啊，把这个视频呢传到了网上，一时间呢大家就是互相转发，觉得非常的好玩有意思。这鸵鸟从哪儿来的呢？这是附近的一家居民自养的，人家大过五一的哈，也出来休闲休闲，溜达溜达。 有遛狗的，有遛鸵鸟的是吗？ 嗯，最主要的是他自个儿溜是自个儿，而且呢那么多车啊，他一点都不怵，据说是闲庭信步，时而奔跑时而溜达，说蓬起来那个黑黑的那个翅膀啊，那肚子那儿就像个小姑娘穿上个裙子似的，特别好玩。 这个咱们好像有一个电影里头有这个情节，你记不记得？ 老炮嘛，现实版的老炮啊。 对呀、 啊。最终呢，这个鸵鸟呢也是被安全的送回到了主人的身边。 啊、 从开始到发现啊，就是到最后送回到主人的身边，那么全程呢，这个鸵鸟呢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和惊吓， 是 全虚全影的回到了它主人的家。 谁家的鸵鸟有虚和影啊？ 这是个比喻吧？ 你这养蛐蛐养惯了。 对，那么相比较而言， 奥森的几只小野鸭蛋就差点啊，差点成为了人们嘴下的食物啊！这事咱们待会儿再说啊。分享了今天的开场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大家来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互助马上开始。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有时候看着天空，寻找我的朋友，或许你就住在白云之中。有时候看着大海，寻找我的朋友，或许你就 好吧。五一小长假已经过了啊，当然呢，劳动呢还是每天都要劳动的。我们呢也是一如既往的每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为大家来服务。大家呢也是一如既往的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互帮互助。来看看我们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吧。这个得需要大家有一点空间的概念哈。这位听众啊，想去家具城呢买一个柜子 啊， 大概这尺寸呢是1米8高，宽是50厘米。说要打个车的话能拉得回来吗？ 你想的也是这个空间的概念是吧？ 对， 但其实呢根本不用这么考虑， 因为它是需要组装的，对吗？ 对，现在咱们呀，尤其这位朋友他实际上提了这个家具城的名字了，我们节目里不能说。这家呢他都是那种就是一直强调的是包装的极简，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压缩空间，能够用较少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这个负担呢来完成这些家具的运输和储存。所以像您所说1米8高啊，这个50公分宽左右的这么一个柜子，在他来讲呢是非常非常小件的东西，您随便打个车往后座一放都没问题。 后备箱放得下吗？ 后备箱呢要看人家这个车本身是那种广口的那种箱子。反而这种时候你知道什么，就是如果说咱们现在叫专车啊，您叫一个那种要有两厢车，您选一个，它后排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反而比那个三厢车更富裕。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哈。你要说你把它跟那儿组装好了，你弄一车滴滴回来， 哎， 那肯定是没戏啊。 对， 而且这家公司它是有这种运送服务的，而且还到那儿帮你安装，当然人家得 收 钱哈。 像您这个 白干啊， 一件儿的确犯不上。 可以啊，没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家里刚装修完，是精装。我们用的呀买的材料都是好的贵的，怎么这个味道还那么重啊，怎么办呢？今儿天好，赶紧开窗通风，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 对， 但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哎，是咱们这个装修现在呢，包括你说墙壁啊这些涂料什么的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个零甲醛大品牌的这些啊，但是呢像您家里面只要说有这些地板呢，然后有一些这个家具是在屋里面咱们说组装也好啊，它不可避免的这个要用胶，有胶在就会有甲醛存在，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零甲醛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有害的物质不见得有味儿，您闻到有味儿的那个东西不见得有害，这点您要分清楚。就很多时候咱们你说像空气中如果是苯超标这东西，你自己没什么感觉，但实际上你待在那里面过一会儿你的眼睛会觉得不舒服，闻味儿闻不出来。 反正有时候也有心理作用。 对， 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夏天哈，就是你关了一天的门， 对， 尤其是那个房子还比较新的时候， 哎， 你一进门就会有那种感觉， 新房的味道。 哎，对对对，所以 又幸福又难受是吧？ 即便是过了好多年，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味道。 对， 所以就是在天好的时候啊，尽量的开窗通风。 对， 一个是散味儿，一个呢是空气流通，污染物还有这个什么细菌呐，它也挥发的快。 对，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什么活性炭呐， 对 哪植物啊， 绿植， 哎，也就这些办法了。 还有上次我教您那办法呀，赶这种就是艳阳天特好的时候啊，您不在的时候把门窗都关严，您别想着一直通风的时候就散了，温度低甲醛挥发速度是慢的， 您人不在里头，您就把门窗都紧闭，然后窗帘都拉开，让这个阳光照在里面，把屋里烤得跟蒸笼似的。这种状况下，甲醛挥发的速度是最快的。您捏着鼻子，到点了，冲进屋里，再把门窗打开，瞬间的通风走。这样的话呢，反而能够加速咱们屋子里面这些家具里面残存的甲醛的散发。 嗯，今天是大家帮助大家啊，大家有没有刚刚装修完的，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啊？分享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啊。 嗯， 下面这个，哎呦，我觉得绝对是各家有各家的独门秘籍，就是。就吃饺子啊、 哎、 吃饺子吧， 嗯， 你蘸什么吃啊？ 我就蘸醋，我不蘸 别，就是白嘴蘸醋哈。 对、 啊、人家讲究，人想问问大家、嗯、就是蘸饺子的那个蘸料有什么做法。 嗯， 就单纯吃醋太单调了。 这个啊，我觉得啊、 嗯、 我说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就是被这个那些专门经营饺子的饺子城把行市给做砸了。 哎，也不能说做砸了吧，就是也吃过那样，但是我觉得确实加点这个那个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因为什么呀，咱们北方人是能够痛痛快快的，就说这个光吃饺子都行，但是对南方人来讲，觉得饺子呢它是一个点缀，该有菜还得有菜，该有别的味儿得有别的味儿。那么既然你到这儿来呢是饺子宴，那我们就想办法给你这个味道丰富一些，弄点什么小香油碟啊，里头切上点蒜末啊，然后还有往你里头搁点糖，弄点香油拌一拌的，这种我也见到过。 搁酱油的是吧？ 哎、对对对， 到生抽的，到辣椒粉的，反正什么样都有啊。 是， 谁家有什么独本秘籍啊？特别好吃的，麻烦您给贡献一下啊！ 哎、 你千万别舍不得啊！头伏饺子，二伏面，这头伏饺子就指着您这点蘸料了啊！ 早了点吧，这就 见见头伏了。提前预备啊，咱先试试哪种好吃啊？这肯定不是一种、哎、是吧？ 行。 下面是一个狗狗的问题。 嗯，他说我有一条牧羊犬，老是掉毛，这我是不是应该把毛给剃了去呀、啊？这您跟他商量商量。 好像没见过这个长毛的狗把毛都剃了的。反正进入这个月份啊，因为我也不是太懂养狗啊、 嗯、 虽然家里有狗，这狗狗就进入到那个掉毛期了，因为天热了嘛。 对，您是这样啊，就如果说您自己拿不准的话，您就近找一个宠物医院，他们比较有经验、 嗯、 判断一下这个是自然的毛发脱落，还是已经属于病态的一个掉毛的情况了。如果是那种，有可能人家是说就是彻底剃完毛以后，那是为了上药方便、 嗯、 有一个重新恢复养的机会。当然得这么秃着寒碜一段时间啊，过后还是能恢复本来牧羊犬的美丽的面庞的。 对，反正就是在这个季节它确实是掉毛掉的比较厉害的一个阶段啊。 对， 您看看是病态的还是自然规律。 嗯， 另外呢，能不能剃，剃多少，剃成什么样， 对， 这得是懂行的人帮着说说啊。 是是、 嗯、家里有养牧羊犬的朋友啊，您家的狗毛是怎么拾到的啊？谢谢了，您给说说啊。这位听众好，首先给您点个赞 啊。每天游泳，身体会不会有湿气？ 哦， 啊，估计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有的话，怎么去这个湿气？ 是担心这问题啊，天天泡水里头会不会湿气进去了、啊？ 反正天天这么游的话，就跟总是生活在比较寒冷阴冷地方的人一样，他多少会比其他的人要湿点儿。 而且我觉得这个得看，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 你要人家就是海边，就是以此为生的这个工作，那人家每天都在里头泡着，大太阳晒着，有湿气，我觉得也都给赶出来了。 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就爱吃辣的嘛， 对， 好吃个辣的东西嘛。对、 嗯， 而且这个湿气的说法是来源于中医，闹到中医的话，他就深了啊，什么内湿外湿，反正好多啊。 对， 如果说您天天游泳的话呢，其实跟水温有关，跟您平时的这种锻炼强度，包括您在里面游多长时间， 对， 吃什么应该都有点关系啊。咱们这里呢也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也好游过泳什么的。您担心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做的啊？也可以跟这位好锻炼的朋友分享分享啊。 嗯， 估摸着不会说因为怕有湿气就不游了吧？ 应该不会。现在好多，反正我看那游泳馆里头，不是同时还带那什么桑拿、干蒸湿蒸的、 啊、热水池什么的、啊， 是不是就是让你这个那边游完了，如果真有湿气进去，到这儿来烤一烤，给熏出来？ 靠谱，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好吧，这位听众啊，嗨。你来， 这个五一啊，劳动节在家，您倒真的是劳动了一天啊、 嗯、 看得出来已经劳动的有点晕头了。这个洗衣服之前衣服没掏兜，咱们一般你说落个手指啊什么的，弄一堆纸毛也就是恶心也就完了啊，过后清理清理还能干净。这位朋友呢，把一个 U 盘从头到尾的洗了一遍，他问还能用吗？ 啊、哦、那个 你刚刚说人什么来着？说人晕头的是吧？ 晕头、啊。 其实我也干过这事儿 啊， 就因为我一般不往兜里放东西 啊， 所以你放的时候吧，你也就不在意，洗的时候更不会去掏，结果就他是洗的时候给甩出来了。 就那天怎么就兜里搁东西了？女生一般是不爱在兜里搁东西， 就顺手呗，顺手就塞在那儿了、 哦， 你知道吧？ 也是 U 盘是吗？ 也是个小 U 盘。 后来呢？ 我开始不敢试，因为我怕插进去之后有什么这那的问题。 这就对了。 后来搁了好多天之后，我大着胆子我试了一下，哎喂，特幸运， 就是这个方法， 没事儿。 对 啊， 就是您既然已经泡了这段时间啊，您就能，如果不着急的话，能搁多长时间搁多长时间，前提是您也不会拆，您不会去这个烘干清理这些工作啊。咱们以前说手机掉水里那些方法，您这也可以试，找一米缸给它搁进去，能帮着把这潮气啊尽快的给吸出来。 嗯， 控它个这么至少五天，我觉得 哦、 等它里面所有的地方的这水分都自然的风干干透了以后，您再插上，放心，不会。 但是问题是我们之前说的掉水里一般都是清水，这洗衣机里整个从头到尾来一遍，又是洗衣液又是柔顺剂的，这还能使吗？ 的确是有这问题，我还真忘了这事儿了， 是吧？ 这里头有洗衣液， 它不是清水啊。 对，这里头等于就是一个、在一个纯导电的溶液里头过了一圈。 对。但是我那个也是这么过了一圈。 但如果 我那个是可以的、 哦，你得考虑这问题啊。你洗衣服它漂洗吧？ 啊， 你漂洗的过程中就已经这个 U 盘里的 东西 给洗干净了。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哦。反正我那个是能用啊，我不知道您这个和我那个遭遇是不是完全一样，然后有没有我这么幸运就不清楚了。 啊、这么着，我给您建议啊，如果您这里面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数据不可以损伤的话，您还是找一个这个外面修理的地儿啊，能会给您把这个 U 盘打开。其实 U 盘很简单，它一般都是卡扣卡上的，把它给抠开，让里面这个芯片完全露出来。在露出来的情况下，您拿75%以就是75%以上的酒精，把所有的这些汗点都擦一下，确保这些就是可能导电的溶液都给它洗下去，酒精挥发完了以后，上面什么都不会留。 嗯， 这个时候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状态了。 反正就试试吧。啊，因为有的时候 U 盘里面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哈。 就是。 行吧，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 嗯、 就是您不留神被洗衣机清洗过的东西都有什么？手指最多了， 手指 纸巾是最多的，是吧？ 嗯。 以前钥匙有，现在还有什么奇葩的东西啊？这已经出现 U 盘了啊。 U 盘， 咱们都说 说。 嗯。好，那我们先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之后呢再来分享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呢也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我们一起来互帮互助。 比如说饺子 蘸料的这个问题啊，已经有人发了，我们一会儿看看啊。 好， 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一个闲置的全新的旅行背包一个， 嗯， 没有用过，转让价格呢是40，他在海淀明光桥附近，电话是1381053355813810533558。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台跑步机，是全新的，没有外包装，交货方式呢是得您自己上门取，价格1000块钱，有意者可以联系电话1891054753218910547532。 嗯，下面这位听众啊，有全新的垃圾桶4个，他这是分类的啊，说2个呢是绿色的鱼厨垃圾， 厨余， 对，2个呢是灰色的，就是其他的垃圾桶。说那个都是那种脚踩翻盖的， 嗯， 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啊。大小人家给说了，桶高呢是25厘米，直径呢是23厘米，那个儿还可以哈，中等的吧。 高25公分，直径23，这是个球， 就胖墩儿型的是吧？ 对呀、 啊，胖墩儿型的啊。市场价格呢是50块钱，他呢想转让的价格呢是每一个20块钱，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 这位朋友转让这东西啊，这个两样，一个德生牌收音机，收听正常， 这个不跟他说了。 哦，行， 嗯， 充电电池都有啊，东西在马家埔丰台的，电话呢是1368145887913681458879。为什么不说那个？您那东西实在是必须得配套才能用。 就是一类东西啊，我们可以帮您多说几样。您这个一个东一个西， 跳得太远，而且您那东西真的。有安全隐患， 没什么用哈。 有用是有用，但是不能自己瞎买了直接去装，因为那东西是属于如果不配套的话是容易有危险的。 好， 嗯， 人下面这位听众呢转的也是两样，但是呢、 嗯、 完全是同类产品，两台洗衣机、 嗯、 一台是全自动的，一台是半自动的，都是海尔的啊，正常使用当中没有维修过。您这家里是 不过了吗？说两台全要的话呢，就300块钱啊，您得自己个儿拉走。电话是13520688342，13520688342。 这位朋友啊，家里有闲置的全新足浴理疗按摩器，100块钱转让，另有9F3制氧机，用过一两次，这要需要的话就赠送给您了，这不要钱啊。这个东西在机场附近，电话呢是13693110650，1369311065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帮我们的听众啊打听个事儿啊，这位想问一下住在潘家园附近的朋友。潘家园古玩市场还营业吗？他说我都好几年没去了，也不清楚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有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呢，您给说一下啊，还营业吗？是一个什么营业时间？大概一个什么情况啊？谢谢了。 你去过吗？ 我也是好多年前才去过的。 好多年前去过。 后来再进去的话，应该就是奔那儿的眼镜城去过一趟，就没奔古玩市场，你知道吧？ 我是就打那儿过，有一阵儿是天天过。但是一次都没进去过，到现在为止。以前当时我做相声节目，为了录音，倒是在那旁边转过。我就老觉得这地儿吧，反正我是不相信我有那个运气能淘到好货。 啊，这个东西也得有眼力是吧？ 是， 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得懂。 好多好多年前，就是懂行的人可能 真能捡漏， 淘的差不多了、啊。 对对对、嗯。 好，这位呢也是找个地儿。 北京哪有针灸推拿医术好的专家治上热下寒的病的？这个给推荐一下，他的电话呢是13601365259，13601365259。 好，接下来呢，我们帮这位朋友找个人啊。 北京市原123中学1971届的初中毕业生啊，我是这里面的一员。当时呢，我是二班的。现在我们大部分同学啊，都已经联系到了。只是呢，有两个同学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就是联系不到。一位呢叫穆德良，今年应该63岁，原来是昌平县新都砖厂的工人，家住在索家坟。另一位呢是位女士，叫陈玉霞，年龄也是63，原来呢是北京广播器材厂的工人，家也住在索家坟附近。帮帮团的帮友们，要是有人认识他们两位，麻烦帮着我们搭个线啊！我的电话呢是15611823268。15611823268。 另外呢，我们在第一时段尾声的时候呢，还要替我们帮帮团的一位热心的帮友啊，感谢几个人。 对， 他是这么说的啊， 我的老伴儿啊，4月10号去世了。但是呢，在这个日子里呢，我并不是要说那些说怀念的这些话啊，我呢是想借这个平台感谢21年前原团结湖百货商场的全体员工。21年前呢，我老伴儿啊，当时呢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很危急的情况，已经是在这个生死线上挣扎了。但是呢，在关键时刻呢，当时他们的总经理徐桂珍和工会主席倡导下，全体职工呢献出了爱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难关。当时那感人的一幕啊，日后这些年20多年的时间里，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正是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我的老伴儿呢当时才得救。21年了。我一直忙着照顾我的老伴儿，也没有时间回报大家。今天呀，老伴儿虽然离开了，但是呢，我却也有时间了，能够感谢当年的这些好心人。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我能做的，现在我也有时间能去回报你们了。一定这个别觉得怕麻烦什么的，来告诉我，我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回报你们。他说这是我深埋在心底啊21年的心声，这21年一直想做这个事情，但是老伴儿的身体不好，老得照顾着他。现在呢，终于是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个心声表达给他们，同时也向当年帮助过我们的这些人啊，说深深的鞠上一躬，谢谢你们。 嗯，这位听众呢，其实还留了自己的手机电话和座机电话啊。您呢就听我们节目吧。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刚好特别的在行，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线下来帮助大家。其实您特别好的践行了我们帮帮团的宗旨，就是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谁把它灌溉在爱里？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刚才大鹏还感慨呢哈，他这歌有日子没听到了是吧？ 以前咱们有三个时段的时候，这是最后结尾的时候用的那个歌哈。 对，快成了我们帮帮团的片尾曲了。 片尾曲，对。 但实际上这歌， 我觉得现在我是不是可以下班了？ 这歌其实特别适合，就是感谢别人的时候送上一曲哈。我们也通过此歌呢，送给所有啊，在帮帮团里面热心帮助别人的朋友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反馈吧。这位听众给我们反馈了一条信息。 前两天我们不是有朋友在我们的这节目里赠送仓鼠吗？他说呀，我收养了。那位帮友啊，真的很有爱心。他说呢，他之所以送，就是想倡导用领养啊来代替买卖。他把仓鼠送给我以后呢，还细致地告诉我养育的经验。现在这俩小家伙啊，在我家里很愉快地落户了，我也会好好地照顾他们，把爱传递下去。谢谢那位帮友。 太好了，我们帮团里面有很多是领养小猫、小狗、小宠物的哈，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我相信啊，我们的帮友们都是特别好的新主人。 对。 还有听众呢也反馈啊，他是帮同事求的冰箱，已经很快的求到了。谢谢帮帮团这个平台。 好，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6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这个嘴巴里怎么有点酸呢？满眼都是，对，都是这个饺子的蘸料啊。可能大部分还是这个老北京，就说这东西啊，它随个人口味，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秘籍宝典哈。 刚有一位朋友说的挺那什么的，说这饺子嘛，吃的就是活的那个馅儿，馅儿好就不用蘸别的料了，蘸别的料把这味儿给褶了 啊。当然也有讲究的哈、 啊、 就是那个佐料还挺全的，都不一样，咱们来分享分享啊。 啊，这个我们这位朋友说了啊，拿适量的蒜瓣、生姜和香菜，把这三者呀混合在一起，都剁成碎末，快剁好的时候往里头放点味精和盐。您这不是吃饺子，您这是要正经炒大菜。我觉得 讲究嘛， 继续剁成细末，这样呢才能够让蒜瓣、生姜和香菜的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把剁好的细末放到调料碗里头，加上香油、醋，再来点酱油，拌匀就成了。 嗯，这位听众呢说是老妈传下来的一个蘸料的方法。 嗯， 说香蕉醋。什么叫香蕉醋啊？ 没吃过。 就是一种水果醋吧，苹果醋我倒是 知道 哈、说香蕉醋盛入碗里面加红糖，然后葱花呢切成末放在碗里面，再滴一点香油。说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呢，再放一点点辣酱就 OK 了。祖传的啊。 这位朋友 香蕉醋跟哪儿买呀？ 香蕉，我觉得会不会就是香醋啊？他连这个联想输入的时候多打了一个字儿。 哦， 我真没听过香蕉醋这东西。 苹果醋到底确实是有的哈。来，再看下面这位啊。 这位朋友说，我们家吃饺子蘸料啊，就是砸点蒜末，拿那捣药那个蒜杵、砸点啊，然后加点蚝油、醋、香油、鲜贝露。呀，您这是照着吃海鲜大餐的标准来的，再加一点糖，然后搅和一下就行了。小时候你别说，我还真吃过，就是那会儿爱吃甜的嘛，小孩就拿香油稍微搁点糖，然后也要醋，就要那甜酸口。 哦， 嗯，我吃过类似的。 那我这么大，你说吃饺子不白吃了？除了蘸醋，没蘸过别的。 哎、但是刚才那位朋友，就咱们前夜啊，现在暂时他看不见，他说那个观点，我倒真是挺赞同的。就是调馅儿的东西，我觉得归根结底吃的是那馅儿的香味儿。我你知道，曾经有一次，就是不是有一次，原来啊那家店还开着的时候，一家就是街边的小店卖包子，哎呦那个馅儿调的那叫一个香啊，好吃啊。我是怎么着？结果就是。每次我去吃的时候，好比说先要二两或者三两，就这么白嘴吃，什么都不蘸。这三两吃完了，觉得有点腻了，恶心了，吃饱了，在这个时候 恶心了还吃， 我再加上醋，用这酸味解腻，再吃二两，我就一直这么很得意的吃啊，就这么吃着吃着，后来有一天 就吃成了个胖子。 那儿一小伙子20多岁，当时比我岁数大点，看着跟旁边一个老大爷，俩人那儿聊天侃山，说他们家这包子必须得这么吃，先吃三两不蘸醋，然后哎我一看，这我双胞胎兄弟吧， 失散多年的兄弟找着了哈， 吃东西方法都一样。 哎呀，我真是不理解你啊，这都吃恶心了还往下吃啊，这个超级吃货、啊、 你得可想它得多香。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我们也会把大家各种各样的这个秘籍宝典什么的啊，稀罕的不稀罕的反正都看看吧，挺有意思，也算换个吃法，因为咱北方人好吃个饺子，啥事儿都吃饺子 是吧反正跟饺子的民间谚语也挺多的，我这能想起来的就是什么什么不如躺着， 好吃 不 过 饺 子，舒服不过倒着 啊！ 人家躺就不押韵了 啊！还有什么？饺子就酒， 越 吃越有， 越喝越有 啊！还有其他的没？我们都说说看啊！ 关于饺子谚语是吗？ 对对对，再来看看大家一不留神在洗衣机里洗了的东西啊！哇！ 目前 什么高档洗什么是吧？ 蓝牙耳机，你别说这小东西是，因为平时它就别在耳朵上， 特小哈。 对呀、啊，那就一个特别小小的空间。你说今天回到家里不用了，顺手揣兜里忘了 啊。还有刚才前面有发口香糖的，你看这都是容易揣兜里的东西。 口香糖那东西，它一旦化了以后，它是挺麻烦 的。对孩子揣的棒棒糖，就小孩的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容易忽略，就不爱掏。但是孩子你不知道他往兜里放什么，尤其小男孩，他长到那个。六七岁的时候他什么都好奇，就是什么地上的小石头子儿、小破树枝儿、他都往兜里放，你都不知道。 还有的时候就是别的大人看着孩子挺好，你说来给个糖吃，比如说你要给那个巧克力，你知道就那种拿锡纸包着的那种、就球的那种东西，孩子不知道，高高兴兴，家长说先别吃啊，回家再吃，往兜里揣， 忘了， 这算歇了。等到家来一看，这早都已经烂成一滩水似的，那东西又黏， 尤其是那个孩子往兜里面揣什么小石头子沙子那种，那整个一和泥啊， 恨不得衣服都不想要了是吧。 好吧，这都是我们曾经奇葩的经历啊，所以提示大家啊，还是掏掏兜吧。说到饺子，这位听众啊，我吃饺子除了大鹏说的加点辣椒油之外，基本上也就不蘸别的了。他说今儿中午我们就吃饺子，因为晚上就坐飞机奔东欧六国去旅游了。 嘿，这是 叫什么送什么 送行饺子什么 迎接的面， 迎接面差不多类似 这个意思，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对， 具体这话怎么说啊，我们也不知道哪句是对的啊。 他这是担心在东欧六国玩的过程中吃不着这么好吃的家乡味儿了，所以走之前一定得来顿饺子过瘾。一般这种啊，从国外回来还会再来一顿火锅。 嗯，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咱们中国人民在世界各个角落现在都有扎根的。 对，但是这个口味还是不一样。我在瑞士吃过一次饺子， 好吧， 真的不太好吃。 好吧，祝您一路平安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其他的求助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是说手机里经常收到推销的短信，然后后面还会写着如果不需要请退订。哦，咱们也收到过， 收到过， 就是摁什么 T 是吧，或者是 TD， 对，类似这类的。对， 他说需要退订吗？反正我是没搭理过，但是我有朋友说按完之后没发现少， 更多了， 更多了。 因为什么呀，他这里头啊就是人家也说过写着什么的退订回 T， 或者说那个退订回复 T， 他这里头都暗藏着机关。你知道机关在哪儿的吗？ 嗯， 好比说退订回复 T， 你输了一个 T 发现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家的关键词其实设的是复 T， 懂了吗？ 复 T 退订回复 T， 哦， 你得输复 T 它才能，就是各家都有各自想办法，它就是尽量让你别退订我这个东西。 所以对这些东西，我跟您说，最好的办法 就别搭理他， 甭搭理他， 他爱发发是吧？ 爱发让他发。然后呢，这个有的像苹果手机，他们现在都是拿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 iMessage 去发，那个您可以每次在删除的时候选择报告垃圾信息，直接报告给这个服务器，让他那儿去做一个那个后台的屏蔽。再有就是您手机安装一些咱们现在这个常用的这些手机卫士，它都会有屏蔽垃圾短信、骚扰短信的这个功能。有这些信息来的时候，在它那儿自动过滤，划地堆儿去。如果您怕耽误您的正事儿，万一说有什么什么消息的话，您隔一个星期左右到它拦截的那堆短信里看一遍，基本上没有。我觉得您是可以不用看。 反正之前我们也请过网络安全方面的专业人士嘛，有网警来过，他们也是建议，就是说在目前相关的短信制度没有完善之前啊，就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啊，就您看到这样的信息，您就当视而不见， 对， 就不搭理他是最好的选择啊。 对， 叫上马饺子下马面啊，谢谢您啊，还有吗？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想问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 哦，他说我最近啊得了痉挛斜颈。这脖子这块老痉挛哈，可能是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协和呢也做了一些这个治疗，可是呢还是不太舒服，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病，有没有什么别的好的治疗方法啊？他的电话呢是13466390089 13466390089。这位朋友啊想问问这个北京哪儿有修理电高压锅的地方，他的电话是15911，哟，缺了一位 哦， 您得核实一下您的电话。 那哪位知道的话，就直接在节 目里 说 说 吧，或者回复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也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呢，再说给您听啊。 好，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吧。 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呢是想来，我们看看啊，转让的呢，这是一个旧床垫，1米8×2米。不是同一品牌，这是什么意思？是有两个吗？怎么叫不是同一品牌？用了整整4年，软硬适中，8-9成新，适合半岁到四，哦不，8成新，因为年纪大了，想换一个硬点的垫子啊。电话呢是13901376663，13901376663。 别给人瞎改字儿，人家就叫非同品牌。人家品牌就叫名、 哦哦、 就叫这名儿、 啊， 叫非同，不是不同的意思啊。 哦， 你想多了啊。这位听众呢，有两个收纳玩具的儿童，就是那种收纳箱，高呢是40，长是50，宽是30厘米，8-9成新，适合半岁到四岁孩子收纳各种各样的玩具的啊。就是个收纳箱，收什么都行其实啊。电话是13911112704。13911112704。 我琢磨着不止，这都是因为没打标点符号。你看他这断句啊，我有两个收纳箱，满满的儿童玩具， 就除了箱之外还有玩具是吗？ 因为他说适合半岁到四岁的孩子玩，各式各样的孩子，我觉得不至于玩俩收纳箱呢，能一直玩下去，还是得有点这个干货才行。 哎， 我觉得是两大兜子的玩具，它就是少了一个标点 啊。好吧，我也是， 也是醉了， 我也是醉了啊。哎，好吧， 老连蒙带猜的，觉得这工作没法干是吗？ 来看下面这位啊，这个写的比较全啊。 哎，家里有一张1米5×2米的床，带床垫，8成新，挺好的，200块钱转让。东西呢在北四环北辰附近，电话是18548916961，18548916961。 主要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就是手啊什么眼睛都在忙着，同时这个信息啊特别多，扑面而来，就没有时间去甄别和好好的去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除非您不着急念，我们过两天都研究好了再帮您念，那您肯定不干呀。所以大家在编完信息之后，最好自己先检查一下啊， 哎， 省得我们到时候就是弄错意思了，不是您的意思，它就不是意思了啊。 是， 这位听众呢也没打标点符号啊，但是我们能猜出来。 出让一只蓝灰色拉杆箱，长620，宽400，厚280，单位都是毫米，就是挺小的啊。其实就是厘米的话，62、40、28，8成新。原价328，现在60，在传媒大学附近。电话呢是13240412209，13240412209。 好，这位听众呢有全新的叫做 ACA 小烤箱，还有电动打蛋器，是这两样呢都是新的啊，一共是10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56997078131569907078131。 这位朋友啊，帮一位残疾朋友转家具，大衣柜一个20-30，电视柜一个也20-30，还有一个小桌子，学生用的那种10块钱，大沙发椅20，这就等于基本上是一套家具是吧？小零碎，东城呢在这个东西在东城区的北小街，电话是13718853672，13718853672。 好，休息一下。听着歌聊着天啊，我们来回复大家刚刚给我们回复的一些问题啊。关于这个装修完屋里还有味儿的这位听众呢说，就是再好的材料装修的时候呢也存在着粘合剂，它会含有大量的一些化学物品，比如说甲醛。 对， 而且市面上自称好的材料太多了，但实际质量呢是有待考量的，这是实话实说啊。他说我之前新装修完也花了不少钱，买了多好东西，但是味道呢还是有的，这是正常现象啊。这位听众说，狗呢到了季节就是会掉毛的，你要是特别担心的话呢就送宠物馆或者宠物医院，估计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牧羊犬被剃了之后还叫牧羊犬吗？ 反正这个 好看了是吧，就跟那个剃完头之后得难看多长时间来的， 男人剃头不是丑3天吧？ 好吧， 狗可不止。 说到游泳湿气的问题啊，我们这还真是有不少听众都是几乎是天天游泳， 是 说确实会有您所想的这个问题，因为长期处在水里面嘛，游泳的时候那个毛孔是张开的，但是水又是凉的 啊， 天天游的话会形成中医所说的寒湿。就是您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呢水温不要太凉，游泳之前呢做好热身活动，比如说跑跑步什么的，然后平时呢少吃那些腻的东西，冰冷的食物。游完泳后呢尽量用热水洗澡，或者像你们说的哈，什么蒸一蒸呀、泡一泡、都可以帮助有效的去除体内的寒气。谢谢大家啊。大家更热心分享的是关于这个饺子的话题哈，叫做上马饺子下马面。 对，也有说这个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 啊。二上八下饺子，这什么意思呢？ 饺子那字儿长得上头像个二，底下像个八，我也不看不出来。二上八下， 对，这位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每次出行必吃啊。 啊、哦， 人家曾经开过饺子城， 呵， 人家的独家秘籍就是说吃的时候可以点一点芥末。 哦， 老北京夏天好吃个芥末，那会儿都自个儿弄那芥末 墩 儿嘛。 对 对, 对, 对， 尤其是那个就是舅舅啊、去暑啊，吃点小凉菜，说打一喷嚏特痛快。 哎，瞪瞪眼什么的 啊， 那是猴。 好，我们再通知一个好消息啊！ 想看花的朋友们，告诉大家啊，上庄的油菜花开了，路线 上庄卫生院往西路北有一大片能看，上庄路卫生院路口往西就在那块啊。还有呢，就是长乐村南有一大片，上庄路水库南口路口往西都能去欣赏油菜花，不用大老远往婺源跑啊， 多省钱呀。天空中繁星点点。还有刚才听众问那个潘家园的那信息刷屏了啊，但是我刚才瞄了一眼，就是说还开， 还在 正常营业啊，那您该去啊，别乱花钱啊。 跟潘家园那块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已经修的，就是搬到屋子里的那种特大的古玩城，其实以前很多人淘东西是在外头就那个地摊上那种地儿去淘，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这种人家刚才有朋友想找的啊，是说这个大楼里的那个古玩城，还是说原来的那种就是市场似的集散地似的那种 啊、哦，您就一块都看了呗， 看 啊，全当是一日游呗，是不是？还有听众呢，问到了哪儿有修电的压力锅的？ 对， 我们这位网名点儿的朋友， 星、 一小符号哈，怎么说？ 海淀区增光路有一家美的的维修点，可能也帮着修其他品牌的，您可以去看看，在甘家口街道的这个一个住宅小区里面。 那您在网上搜搜看看有没有什么电话什么的，不行打个试试，或者是看看有没有那边的朋友帮着打听一下啊，是否有其店还帮着修其他品牌的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即将结束了，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播这一时段的北京榜样。 哎，这是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共同主办，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2018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在呢已经全面启动了。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市级品牌活动，将从5月份开始啊，到10月份进行推荐上榜。市属媒体呢会每周统一给大家发布周榜样，每月呢还会再发布月度榜样。推荐榜样候选人呢，您可以登录北京榜样的官方网站，让我们呀都行动起来，发现我们身边的榜样，来传递榜样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啊听一听2018北京榜样五月第一周的人物榜。 好，榜样结束之后呢，今天的节目也全部结束了，稍后是记得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陈建新，男，1992年六月出生，国家轮椅冰壶运动队队员。高位截瘫的陈建新，2014年被选入国家轮椅冰壶队，终日插着尿管训练，双脚经常冻伤。他多次取得傲人战绩，迅速成长为队中骨干。在今年举办的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的决胜时刻，他掷出关键一壶，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金牌，实现了我国在冬残奥会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胡翔，男，1991年七月出生，北京耀莱国际影城五棵松电影院分公司运营经理。8年前，胡翔入职时因团购模式试运营极度劳累，几天下来果断离职。一年后不舍电影的他重回五棵松店，7年来干遍各个岗位，直至运营经理。为提升卖品收入，他研究消费习惯，在大厅一站就是2-3个小时，将人均消费从2.5元提升至4元，影院连续7年蝉联单家影院票房冠军。 刘晶晶，女，1972年九月出生，北京嘉禾一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非典后，刘晶晶以药膳一方为基础开发了嘉禾一品粥。十几年来，她坚持用中央厨房进行标准化全程品控，奥运会和园博会期间均被政府指定为餐饮供应商，获得中国餐饮业领军企业等多项殊荣。如今160多家连锁店分布在京津冀鲁豫，在京带动3000多人就业。 于宝池，男，1957年九月出生，北京同仁堂制药厂主管药师、高级技师。致力中药炮制38年的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的于宝池，掌握同仁堂所有中药材的炮制方法，